嘛是想袂，我嘛是想袂，重新来做起。啥人会了解？啥人来安慰我心内的稀微？公主的心情，亲像天顶闪烁的流星。我是想袂，我嘛是想袂，重新来做起。啥人会了解？啥人来安慰我心内的稀微？ 公主的心情，亲像天边闪烁的流星。 我是想袂，重新来做起。啥人会了解？啥人来安慰我心？